静中修行重要开示。怎样念佛往生不退成佛？妙真法师鉴定：世事了尽数，诸位大德，这本小册是净宗极重要的开示。怎样念佛往生不退成佛的机缘，就在每个人的眼前。果能信解，依教修行，则万修万人去矣。珍重，珍重。愿我同轮共勉之，敬业学人释净空，顶礼奉劝，敕中须知，妙真法师鉴定，世事了尽数，众生心性。与佛同酬，由迷悖故，轮回不休，如来慈悲，随机说法，普令含释，救路还家。无奈根性，万有不齐，非出格人，绝难出离。因兹特开，净土一门，普摄一切。上中下根，忤逆十恶，地狱相现，一念投诚，即登彼岸，等觉菩萨，得与佛齐。尚须往生，方正菩提。薄地凡夫，具足烦恼，不肯念佛，如何是好？即与世人同生信愿，执持佛号，始终莫变，待至临终，蒙佛接引，顿出五浊，直登九品。见佛闻法，亲证无生，成大愿轮，普度有情。序：如来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。所谓开示悟入佛之知见，然开示悟入佛之知见，必有方便，是以 有三藏十二部之教典，八万四千之法门，其究竟归集，皆为开示悟入佛之知见，皆为此一大事因缘也。《法华经》云：我以智慧力知众生性欲，方便说诸法，皆令得欢喜。又云：今我喜无畏，于诸菩萨中正直舍方便，但说无上道，方便说诸法，方便也。正直舍方便，即真实也。开方便门，是真实相。此《法华》易经，所以独妄于三藏也。净土法门称为方便中第一方便，了义中无上了义，圆顿中最极圆顿。偶益大师云：诸佛悯念群迷，随机施化，虽归元无二，而方便多门。然于一切方便之中，求其至直捷、至圆顿者，则莫若念佛求生净土。是知净土法门，实与法华同为一位。即方便，亦即真实。印祖常云：九界众生离此法，尚无以圆成佛道。十方诸佛舍此法，下不能普利群生。净土法门之功用若此，所以十方齐赞，九界同归，千经俱阐，万论均宣也。至于修学净土法门，最要在真信切愿，专持名号，而临终一朝，有关紧要。昔日印祖曾刊印《赤中金梁》一书，流通遐迩，蒙其利益者甚多。今西镇法师、释了法师等，为求普遍流通，复制贤解，更撰《赤中须知》。 文虽浅显，意识周详。若能于此深切讲求，依法施行，亡人定能往生西方，其为利矣，何可量哉？关于净土法门之意蕴，虽千经万论，阐发无疑。然犹有惑者，亦不可不加以解释。或谓念佛，当念实相佛，不当念六字洪名，此惑也。夫实相者，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，即照不二，身土不二，性修不二，真应不二，无非实相，岂可离六字洪名而别求实相？是故洪名才举，法界动朗，六字坚持，妙体全彰，比其实相洪名为二者，是见其非能之实相也。或谓当念毗卢遮那，不当念阿弥陀。毗卢遮那者，法身佛；阿弥陀者，应身佛也。此亦惑也。法、报、应三身，即一而三，即三而一，即毗卢，即弥陀，即弥陀，即毗卢，必复其而二之，是见其非能之毗卢也。或又谓当求生常寂光土，不当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此亦惑也。 夫极光实报方便同居，名虽有似，其体则一，未断见思，则生同居，已断见思，则生方便，断无明，则生实报，分正极光，无明断尽，究竟极光，且常极光土，无生无不生，岂可求生？必全部查断正之功恨， 进修之次位，妄以极光，破此极乐，又不知极乐同居，当下极光，妄以极光加于极乐，以是见其非能知极光也。或又谓极心是土，心静土静，但当求生于自心极乐，悉必求生于他方极乐，此亦或也。夫心者，即是法界。极乐虽在十万亿国土之外，原未离于法界，即未离于自心也。乃今强以六尘缘影为自心，而欲纳极乐世界于六尘缘影之妄心中，且求生焉，岂不谬哉？凡此诸惑，皆为但闻名词，不就意蕴，图章无闻暗证之余，其免数及鸟空之窍，有志之人不当为其所惑也。以此数端，皆为近人易犯之病，好高骛远，寻名忘食，故不辞累赘而连累及之，上望学者察焉。至于临终助念之意义及其方法，文中叙述甚详，故不复论。甲午农历十月，妙真续于上海弘化社。